好，来到2013年最后一席了，金汇天下。今天是12月29日。下个星期来说呢，因为圣诞节假期的关系，所以会是在前几天呢，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变动。但是星期五呢，就天翻地覆了。单单那个欧元方面呢，它的在星期五的波幅呢，有200点那么多。高位是 1.3893， 低位是 1.3692。 其实那个 1.3893 是两年多的新高。欧元除了对美元创两年新高之外呢，对日元呢也创了5年新高，就是 145.69。 其实上个星期来说，就是欧币呢比较强，其他的货币呢就是淡不起来，所以美元呢是呈个别发展的。除了欧元之外呢，英镑也是表现很好，对美元呢最高升上去就是 1.6577， 也是两年的高位。瑞士法郎方面呢，最高曾经穿见过 0.8799， 就是 0.88 的关口了。欧元为什么那么强呢？其实有几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呢，就是欧洲央行的委员，那个德国央行行长那个威德曼呢，就是魏德曼呢，他走出来说，就是说价格压力低呢，并非量宽的必然条件啊，就是说那个欧洲央行不要因为价格压力低，就是通胀低了，而走去实行那个 QE， 就是买债啊、印钞啊啊，走这一步了。他还说利率了，应该是因应那个通胀的压力回升而适时提升啊，它的加息言论呢，给欧元一个上升的动力。还有就是呢，现在是2013年的年底了，很多欧洲的银行呢，都把那个资金呢汇回他自己的大本营，因为欧洲央行在年底的时候是会审视每一间银行的资产的折数，看看他们有没有资金的需要。所以很多银行呢，为了避免给那个欧洲央行点名说他的资产有问题，所以就把那个资金从国外呢调为国内，把那个数呢，就是把他的那个 balance sheet 资产负债表呢做的比较漂亮一点。还有一点，欧元为什么备受追捧呢？就是那个他欧洲央行的 balance sheet 就是资产负债表呢，并未有好像美国啊，或者是日本的美国的原数据啊，跟那个日本央行啊、英伦银行那样不断的膨胀。它膨胀的速度呢，是众多主要央行里面最慢的，所以这也给了那个欧元呢一个支持的动力。至于英镑为什么那么强呢？就是上一个星期四的时候呢，它发表了那个按揭的数据，表现呢是非常的强劲，大家的揣测英伦银行应该是加息的时间表呢是比预期来得早。因为除了上个星期的那个按揭数据之外呢，我们都知道了早前他发表的数据也是比欧元区呢强劲很多啊，所以英镑呢是欧币里面比较看好的，不可以轻易的就把它那个把看清那个英镑的走势。瑞士法郎方面呢，它一方面呢，它是跟随那个欧元的走势了，欧元强的时候，它是自然就强了。而本身来说，它自己的经济表现也是不错的。上个星期，它公布了第三季的那个 GDP， 按季呢就是升0.2%，按年呢升2.7%，表现是也是比那个欧元区呢好得多，所以它的强势也是不足为奇的。美元是个别发展，对欧币方面呢走势偏远，但是对那个日元跟对那个商品货币呢，就是表现非常的勇猛。日元美元对日元最高曾经见过105.18，是两年多的新高了应该是五年新高了，应该这个水平应该是2008年10月到现在还没有见过的。日本政府他用那个日元政策呢，是众所周知的，大家都知道，很明显知道他的心意。还有就是欧洲的美国的股市跟那个德国的股市了，欧洲股市了创了几率新高， 其他欧洲国家，比如说英国啊、法国啊，跟那个还有就是日本本身的个股市了，日经指数呢啊，也创了多年的新高，令到那个投资者的风险为乐呢提升。那个 carry trade 就是我们所说的套实的交易呢，也比较活跃啊。那作为融啊 carry trade 融资货币的日元呢，当然是一直往下跑了，但是上个星期的走势还是我们掌握之中，因为我们上个星期也说过了，就是美元对日元呢最大的阻力呢应该是在 105.25， 所以呢它应该还是没有超过这个重要的阻力。商品货币呢比较差的走势啊，好像澳元呢跟那个新西兰元呢，澳大利亚元跟新西兰元，它啊还两个货币都是低收的。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中国的股市表现呢比较不济，人行不走出来进行逆回扣放水的话呢，啊，中国的股市就探不起来，就是一直往下跌，也影响到那个投资者对那个澳大利亚跟那个新西兰经济的信心。所以我相信呢，澳元还是会持续往下跑，可能呢这个始终在明年第一季的时候呢，有机会就是下市那个澳大利亚央行行长 Stephens 所说的 0.85 的心目中呢理想的水平。油价上个星期升了上去100楼上收市了，我说的是纽约的汽油，但是对那个加元呢帮助也不大。美元对加元上个星期收益 1.0702， 也是近期来说比较低的水平。所以我说呢，因为其他的商品也好不起来，这个澳元、纽元、加元这些商品货币呢也受到拖累了，所以前景还是比较暗淡的。这个星期来说呢，上个星期其实最主要的波幅呢就是在上个星期五一天做成的，其他几天呢都是比较窄幅啊，波幅不大。但是我觉得呢，就是欧洲货币方面呢有一点 overshoot， 就是过分的一点呢升到上去两年新高啊，所以上个星期啊最终来说就是高位回落了超过一个美元有多啊。这个星期我觉得还是会比较淡静一点啊，尤其是呢现在是年底了，很多银行都已经收楼了，很多投资者都去玩了啊，所以是市场交投方面呢还是会偏小。这么 fin 的 market 呢，大家还是作弊上观。